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好，北京时间中午的12点01分，各位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收听还有收看到的是来自于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春联盟之青春达人》。各位朋友们，中午好！我是青春联盟的主持人论论。 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达人课代表迪尔。非常荣幸啊，今天能够作为达人课代表来到咱们的这个青春联盟。那每年的这个时候啊，都是各大这个艺术院校的艺考招生的时间， 没错。 所以说今年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今年的这个关于艺考的话题。 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还有收看的方式哈。我们是一个既能听也能看的广播节目，收听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调频 FM98.2 以及 AM927。至于收看的方式，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了。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易直播的视频直播平台来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的直播啊，同样也可以在直播间当中来留言，和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哈。今天聊的是关于这个艺考的话题。 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首先第一个互动话题是你眼中的艺考考生，那第二个呢是你最想知道的艺考细节。那大家有什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留言，跟我们进行互动。 没错，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也是非常高兴的为您来请到了两位哈，这个不同年代的，不是应该说不同阶段的吧，不同阶段的这个艺考的考生啊，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他们经历艺考哈。有的是已经刚刚经历过艺考，有的是正在经历艺考，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感受哈。我们请迪儿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好吗？ 好的，那这个今天啊，达人课代表给大家请到的两位这个青春达人呢，一位是来自这个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本科，也是这个论论老师的这个师妹啊，这个播音主持本科的在校生曹月同学。另一位呢是来自这个合肥市第九中学今年的18届应届的艺考生啊，也是百忙之中在考试当中抽出了时间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来，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第二位是钱雨欣同学。 大家好，我是曹月。 大家好，我是钱雨欣。 欢迎两位哈。 欢迎两位。 哎呀，这个看到两位真是感慨颇多呀，因为确实就像迪儿刚刚说的啊，就是我们两个人哈，就是我们两个人啊也是当年的艺考生。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几个人坐在这里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是这个我们俩是80后嘛，对吧？我们是80后的艺考生的代表。那距离我们艺考的这个时间大概已经过去了有10几年。 行了，这个话题不要往下继续说了。 18岁、 过去了很多年了。 对，是的， 有几年，反正 是有 几年 。几年呢？这是一个问题啊。那这个我们这个曹月同学啊，因为已经是这个咱们的这个中国传媒大学的在校生啊，也是这个是90后，经历艺考时间不长，也是通过这个艺考来成功的走入自己心仪的学校，那艺考的成绩也是非常的不错。那我们的雨欣同学呢，非常棒了啊！这个今年18届的这个应届艺考生是我们的00后，所以说今年为什么特别有特点呢？因为今年是我们的00后首次加入了这个艺考大军。 这个样子。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三个人，也算是我们四个人吧，也算是这个三个不同的年代，这个样子。 没错。其实说到艺考呢，我相信哈，在近些天，大家在各种的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啊，都会看到很多的有关艺考的话题哈，比如说在一些这个社交媒体上，或者说在一些这个电视的新闻，还有报纸的新闻上，我都看到哈，说今年的艺考又是非常的火爆哈，好像是每年都很火爆，但是一到这个时间，艺考的这个时间节点呢，好像很多的朋友的关注点都会落在艺考的这个话题上，不管是曾经经历过艺考的朋友，还是说正在经历艺考的朋友，还是说即将经历艺考的朋友，或者说压根儿不可能会经历艺考的朋友，他们全会把目光集中在艺考这个特殊的话题上。可能对于大部分朋友，我相信啊，可能在他们的一生当中经历艺考的机会可能是没有的，因为可能艺术生的比例哈，相比于这个普通的学生来讲哈，毕竟是属于一个小的一个比例。 是的， 所以说很多朋友可能对于艺考他没有经历过，但是他对这里边东西还很好奇，就是。就是说你们都是怎么考的呀，你们怎么就表演啊，什么播音主持啊，什么音乐啊，这那的，你们是怎么考上，你们经历了什么样魔鬼的这种层层的筛选啊，都要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是的， 才能够最终进入这个大学里来进行学习。那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哈，这艺考当中的这些大家看似会很神秘的东西，或者说这近几年艺考其实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我相信这一点呢，我们等会儿聊起来可能我们也会感触比较多。 是的， 对，因为我记得咱们时候那个时候啊，就是咱们几年之前艺考的时候啊， 是 那个时候我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说大家的热情也很高，但是相对来讲呢，可能有一个现象，就是参与的学校或者说我们可挑选的范围没有像今天这么大。 是的，是的，其实啊，艺考的发展跟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化的繁荣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这个越来越多的学生都是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走进这个艺术院校啊，然后进行这个专业的学习，然后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那其实很多人啊，在这个对于艺考的认识上面其实是有一个误区的，我不知道两个小朋友现在是不是也还是这样的误区，反正我们那个年代是有啊，会觉得说哎，我这个对我的文化课成绩有一点点没有信心，我怕我不能够通过这个普通的这个高考，然后来进入这个心仪的大学，那怎么办呢？我们那时候叫211、985，现在可能叫双一流啊，那怎么办呢？我们通过这个艺考，哎，这个加一点点这个分，或者是怎么样，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走进自己心仪的大学。但是其实啊，觉得艺考是一条捷径，这个思维我认为是一个误区，因为。这个艺考艺术类的学习，首先它是需要一定的这个艺术积累，你比如说像这个舞蹈、乐器这样的一些积累，很多人可能从三四岁就开始学习舞蹈，十几年之后才能够走进这个艺考的考场，那都不一定能够真的说考进这个非常好的大学。第二呢，就是这个艺考的竞争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激烈的。据我了解，今年的这个以这个中国传媒大学为例啊，今年的报名人数应该是有3万多人、5万多人次。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那据说这个录取比例最低的专业是这个表演专业啊，表演专业可能是这个327:1，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可能我们一个正常的高中来讲的话，300多人应该也是都是一个高中的这个一个年级的学生了，恨不得。那这个其实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如果你觉得艺考是一个捷径的话，那真的就错了，是非常难，是不是？ 没错。其实呢，现在啊，刚因为正好说到这个话题，我们也可以请问一下我们两位哈，一位是正在经历艺考的，一位是刚刚经历过艺考的。两位最开始来打算参加这个艺考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的？为什么会想去参加艺考呢？是很早之前从小就有这方面的积累，或者说从小就有这方面的想法，还是说临到这个快艺考的时候说咱报一个试试吧，然后就考上了，是什么原因参加的艺考？ 我是比较特殊的，我是从小学开始，当大家都说我想考清华考北大的时候，我当时我就想考中传了，因为当时经常参加一些六一儿童节的那种节目主持啊，老师就说哎，这小姑娘不错，以后可以走主持这条道路，然后呢当时爸爸妈妈就跟我说了，最好的这样子一个学府吧，可能就是中传了。然后当时呢，我就是把这个考中传的这个小目标，就是在心中就埋下了这个种子。对， 其实我跟曹月师姐也差不多，从小就是比较喜欢艺术这类，就是唱歌啊跳舞啊，小时候在幼儿园，在小学，在初中，差不多都会是一些节目主持的那些主持人，所以就觉得以后可能会往这个方向发展。然后真正决定去参加艺考是在高一的下学期，就觉得 高一的下学期， 对，高一的下学期 就决定两年之后高三要参加艺考。 对 啊， 就已经开始进入那些艺考补习机构去参加这些培训了， 其实也很早了。 对， 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他们的这个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和我们那个时候有很大的区别。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究其原因啊，可能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十几年前的艺考跟现在的这个还是有两个方面吧，很大的区别。首先就是这个，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的选择很少，现在可能一个同学可能要报名参加，我不知道这个雨昕你是考了多少所学校了？ 我从年前到年后差不多将近有七八所了。 七八所？ 我们那时候你考了几所学校呢？ 我就考了一所。 是吧？我那时候也是考了两所。所以说实际上我觉得那个时候选择少反而是一个好的现象，反而是我们那个年代人的优势。因为你选择的少呢，你就会很专注，然后你可能不会去需要花非常非常多的精力来准备这个事情。但是现在他们可能准备艺考的时候可能是要提前好久，提前半年，提前一年就开始准备，然后考试的周期也非常的长，其实是很辛苦的。那我觉得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我们那个时候的这个信息获取的渠道啊非常的单一， 比较少。 对，不像现在那个时候可能智能手机也没有普及，网络的话可能我们就是家里的一台台式机。那这个我们可能对于一些学校的这个了解也不是特别的多。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呢，我们其实会反而是会比较专注，但是也会有这样一个困难。我记得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啊，就是我当时考试的时候，我们可能比如今天出试，然后他会通知你出试结束，由他通知，比如说后天早上8点钟，你到你的考场门口，那个考场门口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黑板，然后去张贴你这个出试通过了这个同学的名单，然后那个门口也是特别有意思，几家欢喜几家愁的那个感觉，就是考过的同学啊非常高兴啊有我的名字，然后没有考过的同学垂头丧气的就走掉了。但是其实现在可能就不用了，可能一个微信公众号一个 APP 可能就解决了。你们现在这个查成绩还是像我们过去那个还会张贴吗？还会有这样的吗？ 会有张贴，但是现在基本上 一般都没人看了哈。 对对，一般就是 查一下就可以看到了。 对，登录自己的那个招生网站，然后输入准考证号，然后就可以直接看到你是否通过了。 对，确实也方便很多啊。另外哈，你刚刚说这一点，我还记得我当时决定报考这个中国传媒大学的之后哈，我当时应该是买了一本特别特别厚的一本叫什么高考报名指南，什么志愿报名指南之类的那本书。 现在他们可能都没有。 还有 吗？ 现在好像还有。 有 吧？因为当时我就是不太清楚，我就是在我专业课这个就是说提前批的面试通过情况之下，我需要多少分数才能够考进中国传媒大学。然后呢我就买了一本特别厚的书，然后去翻呀，就一年一年一页一页的找，前一年最低分是多少分，再前一年最低分多少分。我说这最低分这都挺低的，我这心里才比较踏实哈。你们现在比如说去考大学的时候，之前比如说看一些包括艺考方面的准备，包括这个文化课这个划线方面，还是买那本大厚书看吗？还是通过一些什么其他渠道来准备呢？ 首先是我们学校基本上每个学校会发一本这样子的高考一个指南，会跟你说。还有是我们现在大学会来各个地方学校来宣讲，在这种宣讲会上，师哥师姐们或者那些老师们会告诉我们历年来就是中传他招生的情况是怎么样，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途径来了解到的。这个 其实招生简章上面也会，最后的那个录取条件上也会说，比如说你最后的录取分数，文化分乘以70%，或者是专业课乘以30%，折算以后达到他那个最低的录取分数线。其实这样的就是在招生简章后面也会写出来的。 在招生简章后边都会写出来， 对， 而且还有各种的宣讲哈。 对对对。 啊，这个确实，再加上一些这个你们上网现在想搜什么，完全可以很方便的搜到。所以说，对于各种信息的获取啊，不管是准备方面，还是说啊，我需要看考多少分啊，或者就怎么考试啊，都会很方便。那刚刚雨昕说你是考了七八所学校，七八所学校还会继续考吗？ 应该还会 再。能上十吗？ 可能会吧， 可能会上市， 对， 可能会上市， 这真的是和咱们那个时候有太大的区别了。 那曹院，你当时是考了几所学校？ 我一共考了六所学校。 你这算少的了是吧？ 对， 那 算比较少。 那你们考这么多所学校，是全部集中在比如说在北京的考点考，还是说你们要全国各地去跑，参加各种地方的考试？ 我是看我想考哪个学校，它在哪里设了考点， 然后你 就 去 哪里考。对 啊。那其实这样的话，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啊，我感觉啊也有一点点冒险，因为你们到处去跑，肯定因为正好是赶上高三考试嘛。 是， 在高三，因为高三除了这个提前批的面试之外，还有文化课的考试。万一啊，你提前批没有过的话，你文化课可能这个高三的复习也会耽误很多。你们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心里边觉得这个害怕吗？或者说会有一点紧张吗？会想过说万一我考不过的话我应该怎么办？ 我当时是挺紧张的。因为我考的那几所学校是比较算是比较好的一点学校。但是一想高三嘛就那么一次，现在不拼什么时候拼呢？然后呢我就还是决定去试一试，不试怎么知道呢？对。 真的是这个年轻就是有资本啊。 对， 这我不过我觉得其实这样的心态也是好的，因为当你做好了这个充足的准备，另外就是你下定了决心你一定要这个从事这样的一条走这样一条道路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就不要犹豫，是这样的。但是呢我觉得艺考最忌讳的啊就是一个从众心理，就是觉得说哎你看他们都去这个参加艺考，艺考是什么呀？就跟你这个开场的时候论论讲的啊，说这个艺考是什么呢？我就很好奇，要不然我也去考一下吧。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浪费时间的行为，因为 我就是这么考上的。真的，真的，真的。但 是 这样毕竟是少数。 对，但是跟现在这个，那你这种的，因为我觉得是属于天才选手。但是这个跟现在来讲的话，这个我觉得现在来讲这么选择就是不科学的，因为现在的这个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那无论是任何一个专业，我觉得首先你要对你的专业有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深刻的这样的一个认识，然后你要有非常清晰的一个调研，因为现在我们说这个网络和信息都非常的发达，你完全有条件去很认真的把你想要这个报考的学校，去把你想报考的专业去非常认真的去做一个了解，看一看你是不是适合在这样的一个学校里。其实我们讲说大学四年是人生当中最好的年华，可能那你假如说你就是即便你是一个从众心理，你考上了，你考上了你的学校，但是它并不是你想要这个当初理想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我觉得也是会影响你这个大学的美好的这个程度的。那对，就据我所知啊，我有一个这个朋友有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他最初啊，他是想要学这个新闻，他是一个有记者梦的这样的一个同学，但是呢，他这个由于没有特别的认真对这个专业有一个了解，然后他最后就选择了这个英语播音这样的一个专业，他觉得哎，英语播音可能是我可以去这个驻外当记者，可能怎么样？那其实这个最后他发现到了学校里这个所学的专业呢和他想的那个其实他应该报考新闻学之类的这样的专业嘛，但是他就发现这个英语播音和他自己心里这个最初想的这个方向是大相径庭的，所以说他觉得哇这个真的不是我的理想，我就特别的不开心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要这个在报考之前做好一定的调研。 对， 另外就是像他们刚才说的这个艺考培训，我觉得是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可能绝大多数人都是没有参加这个艺考培训的。 对对对，而且这个艺考培训哈，应该是就是从大概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哈，怎么一听这个话老那么别扭？我们这个年代就是几年之前哈，从几年之前开始一直到现在，应该是一个愈演愈烈的这么一个趋势。你们现在是不是比如说曹越你们班的同学，或者说雨欣跟你一起参加艺考的同学，是不是很少有没参加过艺考培训的？ 对对 对， 对 吧？我像我们班那个时候，因为我跟这个迪尔是两个不同的专业哈，我不知道你们，因为你们那个可能对是应该音乐学， 对对， 音乐学对于一些音乐的基本素养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是 像我们专业的话，我不能说所有哈，但是参加过这个所谓的艺考培训的，我觉得可能最多最多也就一半了，剩下的另一半就是完全的白纸。 就是完全的，或者说我想来考，或者说我想来试试，或者说想怎么样怎么样，去准备一下，没有参加过这种所谓的这种艺考培训，然后就来了。但是你看，现在其实艺考培训就基本上已经成为这个必修课了。 对， 就是说，如果想参加的话，就一定要这个。你们是提前多少年去参加的？从是刚上高中就开始参加培训，还是说临考再去的？ 嗯，我是高二下学期开始的。对，准备了一年， 差不多高一暑假就开始参加这些艺考培训班了。 高一暑假就开始？ 嗯，对，我参加的比较早。 嗯，准备的还是很充分。 中间也换了其他家的机构，然后最后才定下来，就是彻彻底底准备走播音主持这条路的。 花费应该也是不菲的哈，对吧？因为据我所知，这个艺考培训的这个整个的报名的费用应该也是挺高的，对吧？ 对， 所以现在其实他们现在来讲和我们那个时候相比，其实他们的这个无论是需要花费的这个时间成本，还是这样的一个经济成本，都是相对高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成本的投入是一方面，主要还是刚才说的这个，你能不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走进你喜欢的、你心仪的这样的大学、你心仪的这个专业，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 没错哈。那刚刚呢，我们是跟大家聊了一聊艺考在这几年当中啊，短短的几年当中，从我们那时候参加艺考到现在的参加艺考，短短的几年当中，艺考趋势的一些变化啊，其实真的是可以用翻天覆地这个词来形容，不管是准备艺考的方式，还是说大家对艺考的这种态度，还是说参加艺考的这种形式，其实都在发生着非常大的变化。另外哈，其实很多朋友们收听我们节目啊，都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说，这个艺考到底是怎么回事，艺考到底是怎么考的哈，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具体的细节，具体的内容是怎么样的啊，你们都说的那么难，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样，魔鬼的层层筛选到底是怎么来考的。哎，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这个话题。那我想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啊，我们先给大家放一段这个小的片段，这个片段呢就是一些现在知名的一些，比如说主持人啊，或者一些演艺明星们，他们在当年参加艺考的时候啊，也留下了一些这个珍贵的影像的资料哈。我们先通过这小段资料来看一下，他们来当年参加艺考的时候，在艺考考场上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又是一年艺考季，2017年刷屏艺考的17、18岁小鲜肉软妹子里 ，TFBOYS 王俊凯、美女童星林妙可，自然最为引人注目。身穿白色羽绒服、戴黑色口罩的王俊凯来到北影门口参加考试，最后以才艺展示朗诵顺利进入复试。同样是考北影的林妙可，一身蓝色卫衣搭休闲羽绒服，形象青春可爱。虽然考前表示兴奋不紧张，但最后无缘北影。不久后，二人艺考现场视频被曝光。 我好在汹涌，海风在呼啸，回家东西的腰带压压作响。 我看你的手翻到他的墙，把阳光灼伤，昏在旁边。 除了这两位，还有一大波明星当年艺考视频也曾被曝光，史上最全明星艺考视频震撼来袭。 陆琪老师，我说实在，确实有点紧张。 孙红雷哈，章子怡96年考中戏的时候， 说。寒 流 明天早晨7点钟到。 黄晓明九月 十日。 我也是在唱歌。 just cut it out。 好，欢迎各位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春联盟之青春达人。今天跟大家来聊的是艺考的话题。刚刚为大家放的是一小段这个各种现在已经成名的演艺明星他们在当年参加艺考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哈，这种很珍贵的资料。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当时还大部分人都是挺青涩的。 其实说到明星啊，我这个知道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就是这个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啊，一个是这个李冰冰，当年这个李冰冰她最初是应该是在黑龙江的一个市里面当老师，然后她这个当时上戏嘛，在招生，然后她的老师就跟她讲说，哎，冰冰你去考一下上戏吧，然后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我说我们那个时候包括那个之前很多的这个信息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问题，所以说就导致了对这个专业的不了解。当时老师说你去考上戏吧，然后李冰冰说，老师我不唱戏就是他以为这个上戏，他根本不明白这个戏剧学院是这个学习表演啊这样的一个专业。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和他反过来的例子，大家知道这个演员秦海璐，秦海璐以前是学戏曲出身的，那他这个当时呢就是他是去报考中戏，然后后来他到了中戏才知道说，哦，中戏不是这个，当然现在中戏也有戏曲的专业了，但是在当时他说，哦，中戏这个表演系不是 戏曲的，不是唱戏的， 不是唱戏的，原来是这个影视表演。 对， 这个就很奇怪，他这个也是一个就闹出了这样的笑话啊。其实也是这个当时我们这个获取信息的这么的一个渠道闭塞导致的。 很尬哈，一看去那儿半天考错了， 是 啊， 是，但是人家现在也火了。 对，有的时候啊，还真的就是错有错着。因为据我所知，也有很多的这个成功通过艺考的考生哈，他们比如说最开始就是考错了，就是考错了，就是报错了，或者说我想报一个专业，搭手的，我考都考了，我还不另外多考一个，又多考了一个，哎，真就上了。或者说像刚刚这个说的这种情况，就是说陪别人去考，说哎呀，我想参加这个，我都准备了好半天了，你陪我去一次吧。我说什么都没学，我去干嘛？去一次看看。我去了之后，准备半天那没上，瞎考那考上了，也有。 那你当时考试的时候，你就是这个试试看的心理？ 我当时就是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那你周围有没有这个准备很好的，然后最后没有考上？ 有 是吧？所以说、 在我认识的范围之内，应该只有我一个人啊，不是我们班不是，当时我们年级还有另外一个人也考上了，对，我们两个考上了， 还真是这个比例挺低的哈。 但是确实我们那个时候啊，大家对艺考啊，相对于现在还是感觉很陌生的。现在大家说到艺考，好像都是作为一种比较稀松平常的去看待这件事情了。虽然大家还会很关注，但是觉得参加艺考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是一个很正常的渠道来上大学。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一说你要去干嘛，去参加艺考，大家就会好像，尤其是在像我当时是在北京的一所普通高中，就是清华附中上的， 不普通了，这个 就是普通高中校嘛，对吧？就相比于比如说这个北五附中啊，或者中戏附中啊，这种艺术类的高中，对，就是差别很大的。像他们比如说去考北五啊，考北电，考中戏，大家觉得很正常。但是当时在普通高中校去考的话，大家就会觉得你有病啊，你想什么呢？你干嘛去考这个？对， 是吧？ 大家就会有一种就是相对有一点点，倒也不是说你有病哈，就是会有一点点觉得很诧异。就是说你好好参加高考不就行了吗？你为什么要想参加这个去？大家就会觉得有一些，因为当时参加的人太少了，大家对这个整个信息也比较闭塞哈。那么关于这个艺考更多的这个内幕的消息啊，更多有意思的话题哈，我们先稍事休息哈，因为我马上要进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了。下半段的节目回来，我们请两位嘉宾哈，包括我们两个人，也跟大家来共同的回忆一下在艺考考场上会发生那些有意思的故事啊。如果您也即将打算去参加艺考的话啊，也可以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啊。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听一下在艺考的考场当中究竟会发生什么。咱们稍事的休息，稍后再见。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AM927，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欢迎各位回来，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中午的12:32哈，您正在收听还有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青春联盟之青春达人。各位中午好，我是论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您来一块聊的是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的一个艺考的话题啊，也是我们在直播间请到了这个几位哈，包括我在内，都是曾经有过艺考经历的朋友，咱们一块来聊一聊关于艺考的大家那些觉得非常神秘的事情哈。我们还是首先来请出今天我们的青春课代表迪儿，欢迎。 哎，大家好，我是孔迪儿啊，很高兴这个作为达人课代表来到咱们的这个青春联盟。我呢今天也为大家请到了两位这个青春达人，在艺考方面非常的有发言权。为什么这么说呢？两位，一个是这个已经通过艺考走进了自己心仪大学的这个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在读生曹越同学，另一位呢是这个来自合肥市第九中学的今年的艺考生，也是一位00后啊，这个00后首次加入了艺考大军，我们的00后钱雨欣同学。好，欢迎两位，两位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曹越。 大家好，我是钱雨欣。 欢迎两位哈。在上半段节目其实跟大家聊了很多了关于艺考的变化呀，以及这个一些明星在艺考的时候啊，一些这个段落还有他们的故事哈，可能大家都感觉到很神秘，就是艺考的考场当中究竟会发生什么。其实各个专业是不太一样的哈， 是的， 不太一样的。正好今天呢，我们也是，我除了我之外啊，另外三位都应该是这个来自很多不同的专业哈，包括两位这个，现在这个刚刚过艺考，还有正在参加艺考的两位这个朋友，都是，这个参加过很多不同专业的这种艺考哈。咱们先来问一下他们吧， 好吗？就是说大家都很关注，两位呢，都是一位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在读生，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大家都知道啊。说到播音主持这个艺考的门类，最有名的最高的学府就是中国传媒大学了，大家都会觉得哎呀，中国传媒大学考试是这不多苛刻呀，每年都有很多人报，但是最终录取的只有那么几十一百个人哈。那么能不能请曹越首先来给我们讲一讲哈，你们那个时候啊，你们这个时候啊，我们那个时候，你们这个时候，你们这个时候的这个艺考的环节哈，都要经历哪些的考试的内容呢？我看看跟我们那时候有没有什么变化。 嗯，其实我觉得吧，中传的考试是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考场。 嗯， 当时中传的初试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一个稿件的一个播读，还有就是老师现场提问。初试就这两个环节。嗯，怎么说呢？中传老师很亲切，在考试的时候呢，就是互相交流一样，不会给人太大的压抑感，也让我当时考试的时候是不是很紧张。考中传是我最放松的一场。 嗯， 对。然后复试的话，它的环节会比较多一点，会有新闻播读、散文播读、即兴评述这三类。对， 嗯，那你当时散文是自己准备的吗？ 嗯，都是现场的稿子， 现场给稿子。 对，现场给稿子。 哦，那还挑战还是挺大的，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播新闻对于实稿能力要求很高的。 是。 尤其是如果没有经过这四年的专业训练来讲的话，播新闻你当时觉得新闻和散文还有印象吗？你自己感觉自己播的哪个比较好？ 我觉得我的散文比较好。 嗯， 对，因为是个人的原因吧， 嗯， 对散文的感受力更强一点。 嗯， 所以说我觉得自己在散文方面应该表现的比新闻比较好。 嗯，没错啊，听你这个声音面貌，包括你的这个整个的语流啊，对散文应该是比较的在行的。那我们探讨一下专业内部问题，专业内部问题。 太专业了。 那么其实我知道雨欣也是考了这个传媒大学的这个播音系哈。 对。 现在应该是已经没考过初试了是吧？ 对，现在正在 还没有到复 试的名单。 还没有到复试。 对。 正在等复试的名单。 也是考了表演系吧？ 对，我也考了表演。 今天这个据说雨欣是穿着考表演系的这身， 是刚考完吗？ 对，来 刚考完表演系。 嗯， 哦，那现在等于是正在等放榜的时候。 对对对， 紧张吗？ 挺紧张的。 挺紧张的。什么时候能看到自己过呀？ 3月12号。 啊，3月12号，哇，那还这哇这么长时间？ 对， 其实这是一个很煎熬的过程。 太久了，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么久，好像就几天， 嗯， 就告诉你能不能进复试了。 嗯， 我其实时间拖得越久就越煎熬， 真的是 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嗯， 那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煎熬的事情，就是你可能初试哎过了很高兴，复试也过了哇很高兴，然后到了三试最后查成绩的时候没有我，这个心情就 当到底了。 对，真的是特别的失落。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无论怎么样吧，这个你来到这个艺考这个大军里面，你成为这个艺考的一员，我觉得就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嗯， 因为你这个你要首先你要做好你自己，其次就是这个看看这个老师啊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招收的标准了。 嗯，没错哈。那么雨欣也是说今天是穿着考表演表演专业的服装来的哈。 对。 考表演专业大家可能也都很关注，因为这个除了播音主持以外哈，艺术类这个表演专业大家都会很想考哈，不管是中传的也好，还是中戏 的 北电 的 也好，非常热门。嗯， 对。 这个表演专业都考些什么，能不能也简单来跟我们说一说。 表演的初试会有一个台词和声乐的展示，毕竟表演分为四个门类，声台形表。 嗯， 那么在初试的时候就会展示一下个人的台词和声乐方面的一些功力。如果有幸进到复试的话，会给一篇自己选的一些现代诗，然后还有一个才艺展示。其实才艺展示就是看你的形体，看你的一些舞蹈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芭蕾的选段一些这样子的。 嗯，那你从小也有练舞蹈的基础了是吗？ 从小其实小学的时候是练过舞的，但是进入初中学习比较紧张以后就没有再跳过舞了。 哇，那你觉得应付这个考试有问题吗？你现在的舞蹈底子。 其实在之前会有一些准备的，会单独的去学一门的舞蹈，然后在考场上拿出来展示。 嗯，那你觉得考播音跟考表演两个这种考试相比哈，你觉得你哪个更紧张一点？ 我觉得我考播音的时候会更紧张一点。 为什么呢？ 播音因为 他会给你一个主播室，然后有那些镜头，然后老师在那里，你对着那个话筒直接拿着稿子读，就是 啊，你们初试就有镜头了是吗？ 对，初试就有镜头了， 条件很好，现在啊。 我们那时候初试什么都没有，就是几个人坐一排小板凳上，然后老师给你一话题，你们聊去吧，然后就什么都没有，就是让你们每个人说这个话题，每个人发一遍言，就跟我们玩那种杀人游戏那感觉似的，请你发言，好过，你发言好投票，就这样，然后有一个人过，就这样的，大概。那么初试就有镜头，还是挺紧张，因为可能有一些人面对镜头的时候，就 会 特别手足无措哈。那马上这个初试哈，这个如果过的话。当然我们也衷心的祝福你能过初试啊，马上就要到复试了。 谢谢。 刚刚也听这个你的曹月师姐说啊，这个复试的这个内容跟初试有很大的不一样了。 对， 说除了这个播读新闻还有散文之外，还有一个即兴评述。 对，是 即兴评述，应该也是一般是什么话题呢？是偏一些社会新闻类的。 对， 社会新闻之类的 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师姐的？比如说即兴评述怎么说呀？我们当时有即兴评述，我都不记得，好像也有，但是当时真的是很即兴的。 对， 但是当时真的是很即兴的，因为我记得我考的时候哈，我们的专业老师我印象特别清楚，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非常有名的叫马桂芬老师，现在应该已经退休了。他考的我对他印象特别深，他一直在问我各种问题，我播完那会儿之后，他说：“小伙子，你平常喜欢什么呀？”我说：“喜欢体育。”“喜欢体育呀？”“看足球吗？”我说：“看。”“那你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足球解说呀？”我说：“啊，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来什么啊，你就随手来吧。”我就开始来了，说：“啊，你喜欢哪个队呀？喜欢哪个队？为什么呀？”啪啪一直在问我各种问题，就都问我家住哪儿。哎呦，当时我就对他印象特别特别的深。所以我们那时候即兴评述真是挺即兴的，就不光是你即兴，老师也挺即兴的。 那所以你现在从事的这个主持的工作以后，你现在回过来再感觉当时老师对你的这样的一个考察主要是出于一个什么目的呢？ 我真的不太知道，我不太了解，因为他好像就是在跟我唠家常一样。当然可能老师啊，也因为复试是全程会录像的，这个录像他们拿回去还会继续看，老师可能会看，比如说你在交谈的时候你的那种声音状态是怎么样的，你的临场的反应是怎么样的，你是不是紧张，是不是怯场等等这些之类的，可能会看吧，我只能这么说。但是我当时真没觉得他是很注意在考察我哪些方面，我就觉得他好像在逗我玩一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举重若轻的表现吧，因为其实我觉得当时老师的心态一定是觉得，哎，这小伙子你看长得又帅啊，那个讲话的这个语气啊，这个姿态啊，这声音啊又不错，然后这个综合能力感觉这个综合分非常的高，那怎么办呢？我来好好考察。我觉得这主要是对你的一种关注， 可能 其实跟你聊得多，其实是证明对你的一种关注。 是。 那你们考的那时候，有老师会问你们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看个人情况 啊。 对，有的老师会问，有的人他就不问。 问你了吗？当时？ 哎， 没有。 我当时就比较失望，其实。 其实就觉得，哎呀，就觉得被问了，反而说明老师关注你。 哎、对。 啊，那你当时说即兴评述的时候，也是随就是也是那种抽题吗？还是老师会给你一个话题？ 是当时我们是一个地区在一起考，都是一套题。 哦，都是一套题。 对， 就每个人的话题都是一样的， 是 吗？是 的，应该是。 哦，每个人话题都是一样的，然后等于是一个固定的环节，就让你对这个事发表一下评论和看法。 对， 那你大概要准备多久呢？有几分钟的准备时间？ 大概有5分钟左右的准备时间。 哦，好短啊。 挺短的。 5分钟真 的 是。那最后要评述多久呢？ 好像是2-3分钟这个样子吧。 啊，你现在想的话，这个5分钟要把5分钟的准备，要把一个话题在2-3分钟之内说的这个头头是道，其实也是需要， 而且只是高中生哎， 对啊， 真的只是高中生。 我觉得像你现在从事这么长时间的这个主持工作，应该还是容易的。 可能我要真要放我去考试，我也紧张。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挺考验这些 对真 朋友们的， 挺考验的。因为我记得我当时考的时候就全身在发抖，我真的是就复试从头到尾都是在抖着过来， 而且艺考还是在冬天，有的考场没有空调，真的是特别冷， 就又会抖是吗？ 对， 加剧这个抖哈。 哎，真的，其实他说到这个冬天啊，我觉得这个艺考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 对， 因为每年都大概都是在这个2月份、3月份。你像今年这个，我刚才问了一下雨欣，他是大年初三 大年初四啊，对，大年初四就已经离开家了，就来到北京了。等于说这个年基本上这个新年假期就放弃了。 对， 然后这个新年假期放弃了之后呢，来到北京，他们这个雨欣来自安徽嘛，这个南方的小朋友要来到这个寒风瑟瑟的北方，然后你看到那个艺考的画面，会是大家站在那个操场上啊，大家排队，然后一点一点往里走，可能你们要等好久吧，在那个操场上。 嗯，对，真的是排队2小时，考试2分钟， 真的是太 辛苦 了。那其实我觉得啊，不光是这些学生辛苦，其实这些陪考的家长们也非常辛苦，真的。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考试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说因为考试是要在隔天，就初试的时候要隔天张榜。要看你有没有过。那我当时就只能是因为住在这，就只能是这个初试考完了以后，然后当时找在学校附近有一个酒店，然后住在那儿。住在那儿之后呢，等到这个放榜的那一天，然后去看，哎，过了。但是呢，我的那个酒店，因为我并不知道我能不能考过，所以我那个酒店没有定到之后的这个日子，然后之后我那个房间就没有了， 去不上。 所以我就在那个看完了榜，看完了榜单之后呢，在这个那个专业当天下午还有一个考试，晚上出来应该是已经8点多9点多了，天已经很黑了，然后很冷，当时就是。这个当时现找了一个酒店，真的非常的凄惨。就是大家觉得说可能艺考是一个这个，哎呀，这个你化一个很漂亮的妆啊，然后光鲜亮丽的去了，但是实际上这个真的是很辛苦。你想想女生还要踩着高跟鞋，穿着小职业装，对吧？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我当时虽然我们那个专业没有说要穿高跟鞋啊这样的这个事情，但是也是要有很多人，像我还好嘛，有很多人要背着乐器，像这个什么长笛啊小提琴还好一点，这个什么大 贝子 啊，什么古筝啊，扬琴啊，那个真的就非常辛苦。你一个人来考试，当然啊，这个除了钢琴以外，因为像我们这个音乐类的考试呢是这样，除了钢琴以外，所有的专业的这个乐器全部是要自带的。那么就是我说的嘛，你是学长笛还好，学萨克斯还好，你学一个扬琴，就巨大的一个琴要扛着过去，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可能你一个人来考试，你们家要来3-4个人帮你抬琴，就是一个小女孩，你不可能抬得了那么重的一个扬琴。古筝就是这样，所以非常的辛苦。然后我当时就是那个，尽管我考的是钢琴嘛，没有带乐器，但是当然在那个北京瑟瑟寒风里面，也是觉得哇，好凄惨啊！这要是没考上，真的对不起自己的这一份辛苦。所以说，就是后来是现找了一个酒店。等我到了酒店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当时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然后赶紧睡觉，因为我第二天早上5点多钟要起来去赶一个7点多的飞机，去到其他的城市，就是这样的。特别辛苦。 那其实说到你的专业哈，是音乐学哈，音乐学其实也是一个大门类， 是 包括中国传媒大学的这个有很多音乐学的专业， 是 包括这个中国戏曲学院，包括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等等哈，很多朋友也都考音乐类。那音乐类的艺考基本都会考些什么呢？ 音乐类的艺考大概是这么几个方面吧，一个是这个音乐，首先我们叫音乐理论的基础知识，就是你的这个你的一些乐理呀，这个视唱练耳，视唱练耳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考试的老师会弹琴，然后让你去模唱，然后这些乐理、视唱练耳等等的这些关于音乐素养的部分。然后呢，就是你的专业展示，比如你钢琴的话，你就现场弹一首曲子。那你其他的这个乐器呢，比如长笛呀，包括你其他的方式的声乐呀，你就要这个现场来唱一首。那最好呢是要准备一首这个民族的或者是这个美声的这样的歌曲， 都得唱，每个人都得唱。 如果你的这个专业来讲，如果你是声乐专业的话，就是要唱的、 哦、 对。那如果你是乐器的话，你就要这个弹乐器。当然如果你要是这个像中央音乐学院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更加专业的音乐学府，比如你要考什么作曲系啊这样的，这个时候就是可能需要的这个音乐素养要更高，可能要考什么和声啊等等这样。因为现在这个具体考试的这个和我们那时候有一定区别，但是大体上都还是差不多的。然后呢，就是像中国传媒大学来讲的话，因为它是更注重这个传媒类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一个选拔，所以说中国传媒大学的这个音乐学，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的这个老师是这个曾田丽老师，也是这个中国传媒大学一个非常这个非常有声望的一个教授啊。当时曾田丽老师特别的可爱，一个这个特别特别的和蔼，我记得很清楚。我进去了，然后他看到我说，哎，小姑娘个子挺高啊。我说那个老师你好，我什么什么，我还很紧张，你知道吗？当时讲了，然后 后来呢，这个考这个试唱，考模唱，考完了以后，老师转身问我：“你这个，你学过声乐吗？”我说：“没有，老师。”我说：“我的那个音乐展示是乐器。”他说：“哦。”这个因为他可能听起来听我的声音觉得是一个相对这个中音区比较这个有特点的一个声音，他说建议你去学一学女中音啊。我说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那个年代这个那个年代啊，这个我们音乐学的专业呢，这个包括这个我们的学院是没有声乐表演这个专业的，但是现在是有声乐表演的，就是说他是专门的这个培养歌手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也是我记得非常清楚，老师可能在这方面讲完了以后，然后我出来之后，我爸爸当时还问我说这怎么样觉得，然后我说老师说让我去学那个女中音，学让我去学美声，然后他说，然后我爸爸说现在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对，就是特别逗，这是一个也是很有意思的细节吧，就是大概音乐的考试是这样子的。 嗯，其实听起来更专业一些哈。 嗯嗯， 你从小这必须是从小学，你临时抱佛脚从高一开始学是没戏的。 对对，像这个音乐呀、舞蹈啊，包括这个乐器啊等等，包括美术，这美术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门类啊。不就音乐、舞蹈、美术，像这样其实都是最好是要一个我们说打好童子功，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当你有一个这个。很多年的一个积累之后，你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 对，没错。 然后你再去按照这个艺考的这样的要求，按照这个招生简章来准备你的这个考试的这个科目的时候，就会非常的从容。 嗯，对，这些都是要从小学哈。 是是是。 嗯，而相对来讲，其实比如说考这个播音主持艺术专业啊，或者说考表演专业啊，可能相对并不要求你从小非得一定学哈，从小一定学，换句话来讲，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儿。 嗯，对。 因为可能老师更喜欢呢，因为我入学之后也跟我们的专业很多老师聊过这个问题，有很多的老师他们反而更喜欢什么都没有学过的，因为一张白纸的话，他不会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嗯 啊，你从小学，你经验越多，换句话来讲，你可能积累下来的不好的习惯也会越多，就会很难改。他们相对可能更喜欢一种纯天然的一种东西，但是比如说像刚刚这个迪儿说到的，比如说美术，比如说像音乐这种，就必须要从小学，因为必须从小学你才能够 有基础。 对，有基础，老师才能看得出来你在学了很长时间的基础之上，你对于这个东西的天赋到底有多少。而可能我们刚刚说到的另外那两个专业，可能更是看一种就是纯天分的东西会比较多，比如看形象、看声音、看表达等等哈。其实也是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各种的这个艺考的门类哈，但是其实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也是跟现在比如说正在参加艺考的朋友，或者说有打算去参加艺考的朋友，或者说现在是家长小孩打算去参加艺考的朋友，我觉得就艺考这个东西啊，大家不要太当一回事儿。我觉得太当一回事儿反而不好。我们班对我们班就有一个例子，我们班当时是我们班岁数最大的，我们班他应该比我们班大部分同学大到大概3岁左右，3到4岁，他考了3次才考上，就是复读了3年。所以我就觉得，当然他这种这种很较真的，就是很笃定的这种信念哈，我是很钦佩的。但是我觉得你要花3到4年去复读去考这么一个专业，我觉得这个到底你的付出和你的所得相比是不是成正比哈？我觉得是大家可能都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不要太把这个当回事儿。考不过，其实人生的路有很多条，你不走这条路，其他的路说不定会你将来走得比这条路更好，并不是说你这条路不走，你以后其他路你就都走不通了，并不是这样，对吧？ 对。所以其实在这里面也想给这个想要有志于参加这个艺考这样的一条道路的同学们一点点建议。建议啊，我觉得就是首先还是我刚才讲的，你一定要热爱这个行业，你要对这个行业有一定的向往，否则的话你到了这个，即便你考了进来之后，你单纯的是为了上学而上学，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在心态上这是一个不是很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到的，那当如果你是这个一张白纸，你有机会有这个天赋来到这个专业里，那么接受到这个大学的培训，接受到这样的一个教育，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么的一个情况。那如果你要是说哎，我对我自己的这个艺术素养没有什么信心，我想要接受这个艺考培训的话，那么请大家一定要接受 这个去找到这个正规的艺考的培训机构，因为其实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你如果有一个好的老师对你进行一些点拨和提醒的话，其实你的效果也是事半功倍的。否则的话，就像刚才论论讲到说，你如果你学过很多，然后学的还有问题，那你就会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这样的一个坏习惯， 对， 这样就是很难改过来。那第三点，我觉得就是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一会儿也可以让这个曹越同学给我们这个正在参加考试的这个同学们一点点建议。我觉得考试就是还是要放平心态，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这个紧张和兴奋的这个平衡，我觉得自己要找好这样的一个平衡点。再有就是，其实我们也刚才说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你的这个艺考的艺术类的成绩和你的专业课成绩要两手抓，因为你有听到这个刚才雨欣同学也介绍了，说这个他的这个文化课和专业课是按照这个不同的比例来进行录取的。那么如果你辛辛苦苦的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拿到了这个专业的这个证书，甚至有个很好的成绩，最后你是因为这个没有这个认真的去学习文化课，你的文化课耽误了，然后没有能够进到这个大学，真的就是特别的遗憾，而且我觉得是一个这是一个特别特别让人这个沮丧的事情。所以说一定要在这个注意这个艺术类成绩的同时要学好文化课，这个样子。 没错哈，这都是给大家非常重要的一些提醒哈。艺考机构这个尤其是要慎选，因为据我所知真的现在艺考机构太多了，千万不要选那些骗钱的。有很多啊，真是良莠不齐啊。但是刚刚我们今天做客的这两位小朋友，他们的艺考机构我感觉是靠谱的，因为刚刚我知道， 啊，曹越同学成绩很好。 对，因为刚我知道他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师哥， 哎， 你知道吧， 是的， 对， 是的， 有专业的这个真正的本专业教出来的这种学生或者老师，如果能够去参与的话，那么他的这个质量，他会告诉你一些很有用的经验，包括真正进入这个学校之后会学的一些真东西会教给你们，这种我觉得还是值得信赖的哈。那刚刚也说了，最后呢也是请曹越同学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在艺考当中你觉得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现在毕竟正是艺考季嘛，而且应该是刚刚说雨欣说这个复试还没考哈，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很紧张，或者有很多朋友可能来年或者后几年想去参加艺考，你觉得有什么比较中肯的建议能够提给大家？ 首先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放平心态，真的，在因为艺考是一条很长的一个战线，在期间你不可能一帆风顺，当你遇到挫败的时候呢，一定要迅速的调整心态，迎接下一场考试。然后其二呢，一定要记得微笑，我觉得在考场上你最大的一个优势吧，对，魅力点就是你的微笑。还有一定要和老师交流，然后要懂礼貌。这是艺考，我觉得是对一个人综合素质的一个考察。它不仅是在你的专业上面来看你这个人，而是你整个人的状态一定要符合我们这个年纪这种青春有朝气的这种风格，我觉得老师会喜欢这样子的孩子。对， 没错，像刚曹越说的那点，懂礼貌真的很重要。真的确实很重要，因为我想起来我大一的时候去参加过艺考的助考，就是帮老师去领学生啊叫号啊进来，有一些小朋友啊真的特别懂礼貌，我相信我看了心里会很舒服，他进考场之后 是是 老师看了心里同样也会很舒服， 是是， 他这个印象起评分就不一样跟别人。而相反呢，可能有一些他可能太紧张了，不太注意跟别人这种交流，或者说别人帮你做了一件事儿，你连个表示都没有，可能就会让人心里边觉得就对他第一印象可能就不太好，所以这种细节的问题哈，也是让大家多注意。当然这更重要的是我们平时习惯的一种养成，就是说我们平时的一点一滴带到考场当中，因为这个老师啊他都考过无数学生，那么多学生他都见过了，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你的习惯是怎么样的，他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哈。所以真的也是祝大家吧，最后也是祝大家艺考顺利，尤其 是 祝今天也是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雨欣啊，马上要等待自己的这个初试的命运的一个宣判，然后如果进到复试之后，祝你今年的艺考也是能够一切顺利。 对对对，那个话怎么讲，叫不负梦想不虚此行吧。好吗？ 好，那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们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再次感谢哈两位这个艺考的小朋友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今天我们的课代表迪尔。